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九十五集，迷路。 啊！ 花园里，一个小宫女突然惊叫了一声，手里的托盘掉地，屋顶上跳下了两个影卫来。 怎么了？ 小宫女迟疑了一下，这两个影卫都是南宫记安排在附近的，见宫女害怕，好言安慰。 不用怕，出了什么事？ 我好像看到一个白色的人影，一飘就没影了，好像是看到了。 两个影卫四外一望，这是个空旷的院子，四周围只有低矮的盆栽，他们就在附近，如果有人经过，没理由看不到。那宫女也觉得可能是自己疑神疑鬼了。 我可能看错了。 影卫们让他忙去吧，他俩为了安全起见，仔细搜搜没发现异样，就回到了屋顶继续守夜。而此时寝宫门口站着一个白色的身影，银色的发丝依旧在晚风中轻轻飘荡，这时候是没人在身边看到他的样子，否则一定会认为是误入了凡尘的谪仙，或者哪个夜游的神明迷了路。当然了，迷了路是没错，谪仙神明就不是了，这人正是白玉堂的师父，当今江湖公认的天下第一，与阴侯齐名并列正邪两派武林至尊的天尊。就在刚才，天尊跟阴侯进了开封，原本是想找徒弟白玉堂来的，但是他走到半路被一个画摊上的古董吸引，拿身上的银子买了一个汉代的花尊。天尊捧着花尊再找阴侯，不见了。天尊当时很担心，阴侯一大把年纪了，又糊里糊涂的，是不是迷路了，于是就开始找。找到天黑，天尊都没找到阴侯，于是他确定阴侯肯定迷路了，所以没必要再找了。 那个老鬼真是一点用都没有，还是别管他了，找客栈休息吧。 想到这里的时候，天尊正好走到皇宫后门口，扬起脸看，天尊感慨了一下。 好运呐，他正好站到客栈门口。开封的客栈真是气派啊。 因为身上没银子了，所以天尊一手提着花尊悄悄溜进了客栈，准备找个没人的房间先睡一觉，第二天一早找到宝贝徒弟白玉堂去。别问他为什么走进防守严密的皇宫都没人发现，因为他是躲着人走的，而至于为什么他想躲就能躲开，因为他是天尊。走过几条长长的巷子，天尊皱眉， 这什么客栈这么离谱，七扭八扭的，到处都是墙，不过丫鬟小厮倒是很多，还有守卫，开封就是不一样啊！这估计是个大客栈。 天尊在展昭之前迷路的纵横交错的弄堂里转了有半个时辰后，最后烦了，抬手在墙上拍了一个洞，跟他人差不多大，然后穿过去。如此，天尊拍了几面墙后进入了大路，好容易走进了一个花园，正蹲着欣赏一盘兰花，觉得品种好好，一个丫鬟就走了进来，于是天尊一闪，丫鬟惊叫一声，天尊捧着花尊庆幸还好花尊没掉地上。继续往前走，天尊发现基本上所有房间都客满了，而且每个房间都点着灯，好多丫鬟小厮伺候着。 都说开封有钱人多，果然呢。 好容易走到了寝宫门口，天尊绕过了重重的守卫，站到了大门前，见寝宫的大门关着，里边有气息，气息声音很微弱，像是小猫之类的，不过没别人倒是真的。想了想，天尊觉得这屋子应该没人住，于是推开门走了进去，顺手关上房门。刚关上门，门口一对侍卫走过。 天尊小心地将花尊放在了桌子上，却发现桌子上还有一个花尊和一个香炉。天尊拖着下巴欣赏了起来。 哦，这东西不错嘛，这客栈住一宿会不会很贵啊？不过不要紧，玉堂有钱的。 站起来四处欣赏了一圈，发现从墙上的挂饰、雕花的屋顶、掐着金丝的屏风，无不透着一股典雅和尊贵。天尊甚是满意，点点头，瞧见了靠墙的一张大床。大床的床帘是明黄色的，上面绣着繁复的图案，气息是从里边传出来的。 莫不是床里有只小猫？ 这时听到远处有打更的声音传来，天尊打了个哈欠，熬夜对身体最不好，还是睡了。于是天尊简单的梳洗了一下，撩开床帘，一眼望过去，天尊搔搔头， 这客栈那么气派，怎么睡通铺啊？这么大一张床够五六个人睡了。 在床铺的里边有一个鼓起的小包，钻在明黄色锦绣丝绒被里，微微的有些起伏。 这猫还不小呢。 天尊躺下，顺手扯过被子盖上。天尊摸了一把，摸到毛茸茸圆滚滚个脑袋，就揉了两下。天尊听到一声哼哼，凑过去一看，就见被褥里滚出来了一个胖乎乎的娃娃，打着小呼噜，睡得还挺熟，顺便一把搂住了天尊的胳膊，蹭了两下继续睡。 哎呦，原来不是猫，是娃娃呀。 天尊盯着娃娃看了一会儿，纳闷， 我是在哪儿见过吗？这个娃娃好眼熟啊。 小四子本来睡得不怎么安稳，因为他晚上习惯了钻进公孙怀里睡。今天一个人，虽然大床很软很舒服，刚才那个讲故事的姨姨很漂亮，但是他还是睡得不安稳。这时候一把抓住胳膊了，小四子就习惯性的往前拱，最终拱到了天尊怀里，一手抓着衣领子，脑袋枕着胳膊，睡安稳了。天尊觉得这小孩除了各种眼熟外，也各种可爱，肉乎乎的也不硌人，这床够大，干脆一起睡吧。于是盖上被子睡。宁静的夜晚，天尊和小四子都睡得很舒服。皇宫外边，展昭带着大队的人马，按照之前报了失踪的线索，将那些黑衣服的姑娘都抓了回来，顺便救了那些负心汉。在找到白玉堂和殷侯时，他们还在开封城里打转呢。展昭拽住殷侯，瞧白玉堂的神色。 哎，外公，还没找着？ 没有，估计已经迟了。 会出什么事儿？ 总之一言难尽，我再去找找。 白玉堂说着就要走，被展昭拽住了。 哎，你这没头没脑上哪儿找去啊？我有办法。 殷侯见展昭跟身后赵虎说了些什么，赵虎点点头跑了。没一会儿，赵虎牵着一条大黄狗跑了过来。 你们身上有天尊的东西没有？ 殷侯想了想，摸出一个卷轴来。 他半路买的，吃饭的时候落在酒楼了，我帮他收了。 展昭点头，让殷侯带他们去他跟天尊走散的地方。殷侯就带着众人和大黄狗去了。大黄狗闻了闻卷轴的气味，就开始带着展昭等人在开封府转开了。转了差不多有半个时辰之后，几乎走了七遍重复的路径，殷侯终于忍无可忍，跺着脚骂街。 你奶奶个死路痴，活了100多岁，一点长进都没有啊！哎， 这比我还路痴。 白玉堂扶额，众人无奈，只好跟着大黄狗继续转。那黄狗都快走不动了，心说这帮人半夜三更搞什么。 皇宫里，公孙收了针，问赵真：“ 怎么样了？” 赵真深吸一口气，就觉得精神百倍，神清气爽，赶紧点头：“ 啊，舒服。” 皇上是因为风寒湿气没有全部驱除，以致寒气滞留，气脉不畅，再加上比较疲累，我开两副药，不用三天调理一下就好了，其他方面都非常正常，身体也很健康强壮。 公孙先生真是神医。 公孙淡淡一笑，赵普可在一旁暗自捏把汗，倒不是怕公孙治不好赵真，而是怕赵真一不小心说了什么听起来是怀疑他医术的话，到时候这书呆子发起疯来不好收场。正这时，就见南宫季急匆匆跑了进来，赵普一看他脸色就知道可能出事了。 皇上。 南宫低声在赵真耳边耳语了几句，赵真听后愣了，随后扬起脸看南宫。 哈？ 什么事？ 宫内有13堵墙被打穿了。 南宫季的话说完，赵普掏了掏耳朵。 啊？ 半个时辰前还一切正常，可是刚才一队守卫走到花园外边，发现墙上面有个洞，穿过去发现后边还有洞，就这么直接打穿了13面墙。 你们竟然没发现？ 我们根本没听到声音，那附近都是守卫。 赵普抬头看，紫影和折影探头出来摇头，他们也没听到任何动静。 不可能，带我去看一看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